好，我是星星兔星星 Rabbit， 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星期六下午两点， 你系咪要等到搭个？ 系两点十分， 好嘢好嘢，准时准时。 好，播报天气先啊！ 而家外面气温啊，32度，相对湿度67%啊，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欢迎大家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好，我系买袋阿一。 我是好开心波盛， 系我哋系好开心买袋波盛阿一。 系啊。本来仲谂住问你，觉得我今日有冇咩唔同添？ 今日冇咩唔同， 真系。 嗯， 咁你觉得呢、這个？我直接佢讲 我哋，我哋先形容一下啦。今日就提起咧，波盛买咗个新嘅 新嘅背囊啊，书唔可以叫书包。 嗱、這個、呢个咧，我唔知点解咧，即系题外话，我可能真系由细到大都好惯咧。喂，买个书包先，买个背囊。所以书包同背囊咧，喺我嘅认知当中咧，系冇太大嘅分别嘅。 你可以咁样样讲，因为咧书包顾名思义咧就以前翻学孭翻去嗰个袋啦，系咪先？系啦，咁但系有阵时咧，你有冇发现嗱？细个咧，阿妈一定系叫你孭嗰啲咧好护脊嗰啲嘅， 有用过。 总之成个龟壳咁孭翻学就最好啦。 S P Y 系啦，同埋咧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永远嗰个书包里边咧系装好多唔等使嘅嘢嘅。 系， 我都试过咧系。夜晚执书包嘅时候，俾我老豆铲嘅，你倒晒你书包嗰啲嘢出嚟。 嗯，因为摆咗啲咩咧？ 其实系你觉得好多嗰啲簿又大啦，书又大啦，文具啦，唔知点解你翻学唔需要上美劳，唔需要用教剪，你都带。 哦， 佢真系连我个笔袋都倒晒出嚟，逐样问你听日需唔需要用。 系， 咁其实咧， 唔怪得知你细个咁矮啦。 系啊，但系好彩而家高翻啦。 唔怪得知轮到我矮啦。 唔怪得知你而家都咁矮 啦。 哎呀，唔怪得知啊真系。 啱啱个主持人应该孭好多袋啦。 系，佢个书包应该同个人差唔多高啊，动起上嚟。如果佢去 backpack 嗰啲咧，佢摆一个人落去。 如果用呢个逻辑 啊， 佢应该行开咗。阿天怡应该行开咗， 行开咗啦。佢未上到车，开唔切心机。 如果用呢个逻辑，佢应该孭好多嘢。 系啊， 肩负好多嘅责任啊， 个膊头啊，好大负担啊，个人。咁咧，咁啊，细个一定系俾人闹过噶啦。咁啊，但系去到咧，越嚟越嗰个年级高啲嘅时候开始咧， 啊， 就带啲嘢越嚟越少啦。因为好多时候我 你要型啊， 一嚟要型啦，即系你嗰啲你啲书包都有个型噶嘛，本身 是是是 你装好多书个型就会变噶啦嘛。 啊，呢度咧又另外一样嘢啦。嗱、啊，小弟咧就好中意买背囊啦，买书包啦。如果你细心品味，就会发现到咧， 真系有味啊！ 我嘅书包有味之余咧，其实我系好喜欢咧买啲大大嚿啦， 系啊， 而且系买啲四四方方嘅书包嘅，即系无论我嘅背囊又好啦，斜孭袋又好啦，我都系买啲四四方方嗰啲啦，例如北面嗰个啦， 系 G 字头嗰个 geography 袋啦， 系 又系买啲四四方方嘅袋 嘅，你知唔知道？ 我唔知点解好喜欢，我觉得四四方方嘅袋孭上去好型啊，所以我就买好多四四方方嘅袋啦。咁即系就算佢唔系。咁直不甩係四四方方，即係可能個質地唔係四四方方咧，佢嘅 cutting 都係要四四方方嘅，即係唔係你呢一種嘅 cutting 嚟嘅。你轉頭抌上去俾大家睇， 我呢啲係正常背囊大家嗰啲型咯。 咁但係好多時，如果佢嘅質地咧唔係一個比較企身啲嘅質地嘅話咧，就好容易會如果即係會凹咗入去，就會變成變咗型嘅。所以我一直好想發明或者係叫集資一樣嘢咧，就係、是、擺個氣袋。喺个书包入边，即系摆喺个背囊入边啦。嗱，我系改唔到口嘅。嗱 ，in case 我入边可能纯粹系摆部电脑，摆少少一啲湿升嘢嘅时候咧， 咁其实个书包如果个形系维持唔到，佢会凹咗入去咧，就会变咗个扁平嘅长方形噶嘛。 系啊， 就会好难睇啦，系咪先？ 哦， 咁所以我就好想集资，可唔可以整一个嗰啲气袋啊？咁就拱起，即係你好似喺人哋買書包嗰啲鋪頭咧， 係佢裏邊都塞咗個噶嘛， 擺個氣袋，咁成個書包企身咗之後咧， 就靚，係 靚好多嘅。 哦， 係啦，我決定就去集資 嚇，你整嗰啲金屬架喺裏邊， 一人擺5蚊，一人俾5蚊我，我就集資啊， 就可以助養佢就得啦。係啦，咁跟住咧，咁因為我去到高即係高年級嘅時候開始咧，就會孭嗰啲所謂嘅書包咧，就開始嗰啲出街款嘅背囊啦。 係。 系啦，点解我会咁分野到就系因为嗰个款系唔同嘅，书包咧个功能性好强，你系平日出街你唔会孭嗰啲嘅，但系去到背囊咧，你可以攞嚟孭出街之余又会孭翻学校。 O K， 嗱我就冇咁执着嘅， 系 系啦，总之喺个世界入边咧，背囊同埋呢个嘅书包咧个分别系唔大嘅。 系 好啦，咁你今日买呢个袋咧， 呢一个咧我谂我都有成年几两年。 关你哇！我成日闹你之前嗰个袋核突啦，闹咗好耐噶啦。 跟住咧， 我话好心你买个靓少少嘅袋啦。 呢、這个 呢个咧 好平实， 我开始觉得你嘅品味都系嗰类型噶啦。 你唔好觉得自己嗰啲粉红色嗰啲好靓至得噶。 我啊买咗个粉红色嘅书包啊，转头再分享啦。 呢一个咧，你话佢唔靓咧冇所谓嘅。嗱，其实我已经系最平实咧买呢一个深黑色。 呢个系关刀牌。 关刀牌， 我唔会买黑色书包啦。 你知唔知本身咧佢有同款咧，佢有啲迷彩。 跟住 迷 彩我都 跟住我就醒起咧，阿一曾经讲过，好心你好人好者就唔好孭迷彩，因为我本身个背囊咧 系啦 系迷彩嘅。 我觉得呢个世界嗱喺我眼中啦 系。 即系孭迷彩书包系最核突嘅一件事，除非 系 你去打 war game 或者你露营，咁、哦、我觉得 OK 啦。 吓， 你好人好者行出街迷彩做咩啫？ 嗱， 你又唔系要抌炸弹？ 之前佢嗰个叫抛啊，唔系叫弓，系、okay. 嗰个抛嘅。 呢个咪关刀系 啦，系关刀嚟嘅。我之前嗰个迷彩系点解咧？因为开仓我妹帮我买嘅， 系， 然之后咧佢得翻呢一个款一嚿水，冇理由买啊，过唔到自己个关咯。好舒服喎、啊， 一嚿水我唔会嘥呢啲钱咯、 啊。喂，咁但系你都系孭个背囊日日孭，你都系翻工用啊，功能性好强嘅。 我稍微形容一下波盛而家呢个嘅背囊啦。 而家呢个关刀背囊啦， 成个都系黑色噶啦。咁中间有啲反光嘅设计啦。 系。 咁唔知道想点啦，跟个底有个关刀嘅 logo 啦。 系啊。 咁然后个底系可以摆鞋噶嘛？系咪呢个位？ 唔系， 呢个唔系鞋袋位 嘅。呢一个咧系一个运动背囊。点解会买呢个呢？佢个样你闹，我咪话你闹佢样衰，我都唔介意嘅。因为我好清楚，我买呢个背囊咧系功能性行先嘅。 我嗰啲都功能性噶。 嗱，我呢个功能性系乜嘢呢？就系、是、因为 貌与智慧并重。 你嗰啲冇啊，其实，因为咧我平时嗰个背囊咧摆电脑之后个里边冇乜位咧去摆波鞋同埋摆篮球嗰啲啊嘛。但系呢一个背囊就唔同啦，佢首先咧有一个独立格专系攞嚟摆电脑啦。嗱，你见到 系系系。 然之後佢執 呢個好緊要嘅， 呢、这個 電腦好緊要嘅，尤其是我哋呢啲冇位嘅同事咧、啊，要自己孭電腦翻嚟做嘢噶。 所以翻工阿爸做咩成日問我孭咁重背囊冇計啦，我孭背囊翻唔到工啊， 冇位啊嘛， 冇嘢做唔到嘢啊翻去。第二咧就係佢隔離啊側邊拉開拉鏈咧，一個獨立格咧專係攞嚟擺鞋咁。雖然而家裏邊就唔係擺鞋啦。 我有個三間嘅粉紅色背囊都係有個鞋位嘅。 係啦，佢呢個鞋位咧，咁佢就可以。因为佢嗰个空间咧系会偷埋里边嘅，咁总之你摆到一对篮球鞋咧，佢专系放打篮球而设嘅。跟住不特止啦，咁啊最尾咧一个大格嘅每个背囊都会有噶啦、嗯。你里边可能摆咗好多衫啊杂物啦，佢个顶嘅设计咧，佢咪弯弯地嘅，其实系啱啱好摆到一个篮球喺度。 哦， 所以换言之啊，仲有侧边我会少用嘅， 可以摆水樽咁样。 系啦，佢里边咧用咗嗰啲可以保温嘅嗰啲质地，结果我都系买咗翻嚟先知啦。 入边呢个就型啦， 呢个型 闪闪发令呢下就型， 成个太空人咁样，小太空人计划。呢、這个我买翻嚟先知嘅，系啦，因为我本身唔系好带水嘅，但系因为一个袋能够做到摆篮球、摆鞋同埋摆电脑之余，佢哋三样嘢可以分开三格咧，我觉得呢个功能咧已经系无敌噶啦。 但系咧嗱，啱啱翻到嚟你就问我有咩分别啦，其实我系见到呢、這个背囊嘅， 系， 但我唔觉得系你嘅背囊，即系首先我以为你唔会转啦， 系咪似私分咩嗰啲？ 唔系啊，私分嗰啲都好睇啲啊，似系 Vincent 啊，即系梁学熙会咩嗰啲 ？Vincent 唔咩呢啲噶。Vincent 系咩单边嗰啲咧？ 唔系，佢系咩单？佢系咩背囊双带背囊，但系叫咩单带咁咩嘅？ 啊，有 系啦。所以呢个款式系 Vincent 会咩嗰啲 ？No， 所以唔系咁啱，我同佢喺品味上唔系咁夹嘅。 系啊，因为呢个咧真系平实为主啊，同埋咧嗰个颜色我专系唔好搞咁多嘢，费事你又话我咩迷彩啊，又搞咁多嘢啦，我买纯黑色， 我都唔系买迷彩噶，我又系粉红色啊、深蓝色啊、紫色啊。 因为我系好粗，因为你有几个袋噶嘛， 系系系， 你仲有个蓝蓝地色咁样噶嘛， 系系 深蓝色嗰啲。但系因为我真系每一日我用死一个袋嘅，即系如果我买咗呢个旧嗰个就抌咧，我唔会再买其他背囊噶啦。 嗯， 咁所以呢个黑色咧就襟摆襟掉，所以咧你今日再点样笑我都好咧，系冇乜所谓嘅。 你不如转头，嗱你转头抌上去，大家评价一下究竟， 大家真要评 好睇定唔好睇？ 我觉得应该要拍条片话俾大家听有咩分隔，等你显得出佢有咩咁犀利，净系睇样都唔 够。我就纯粹系睇样嘅啫， 诶，你个睇样嘅啫， 争啲嘅呢个袋， 诶，我影俾大家睇下， 即系买袋呢样嘢真系要衬噶嘛，件事 唔系衬啊，衬我啦。好似你嘅身高好难孭呢啲袋噶， 哦咁啊系啊， 因为你个袋都颇高噶。 我个啊，我系唔啱孭呢啲咁高身嘅袋噶。 系当然啦，如果唔系你去到膝头高啊，你孭完之后，当然唔啱你孭啦。系啦，我啊转头影张相，我觉得大家要评下你，我觉得孭埋上身啦，系啦，我哋两个都孭啊，睇下边个衬啲啦，好冇？ 嗯，我唔中意呢啲黑咕噜特嘅袋啊，所以都系买翻一个。玫瑰色嘅袋， 玫瑰色背囊，咁你就可以拥有一次 玫瑰色嘅体验啊！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快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算你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去望，天正亦变得气浪。 我哋个 page 即刻收到个 message 啊， 系啊， 我认得呢位听众啊， 又系你啊 Michael 啊 ，Michael Lee 上次改咗 Edgar 嗰个改图，即系嗰个雷神图改咗波性揽住我嗰个 Michael 啊， 系又系你啊， 佢留咗一个言。你个人圆碌碌，咪中意啲四四方方嘅袋咯。 讲得非常之好 ，Michael， 我认住你。 最重要，情最重要，情爱若需修补，你亦要轻佻，将珍惜给哪个，你会晓。灵最重要，魂最重要，愿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串再度对照，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 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230，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知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白宝一，白宝一，今个礼拜我想到一个新识女仔的方法啊！ 点啊，少年波城， 就是去旅行啦！你知啦，我呢一 type 喺香港唔得啫，可能去其他地方得咧。例如啲人话东欧女仔多男仔少，我呢啲去啊好受欢迎噶。不如你有冇好似人哋嗰啲叮当嘅随意门嗰啲法宝咧？咻一声就可以去其他地方嗰啲啊！ 呢啲咁着数咁简单嘅嘢，人哋叮当就有啫。 你啊都叫有个八宝呢个名啊！你帮下我啦，我做咩都制啊！ 你话噶？得得得得得得，逃离条例版。 板嚟噶，我未听过嘅。 呢块板可以带你去其他地方，但系你就要符合以上嘅逃离条例，符合嗰啲门槛先至可以帮你完成噶。而且啲门槛最近先提高，每次都唔同。有啲任务嘅门槛系要做7年先可以完成噶。咁你仲试唔试啊？ 是应该唔系好难嘅啫，但我想知啲门槛系边个决定噶，定系求其咁样抽出嚟噶？ 呢个法宝嘅最高中央超级权力机构决定噶。 咁即系边个啊？ 咪即系我咯。咁你用唔用啊？ 用咯，用啦，用啦。好啦，我决定咧，第一转上去美国环球影城啊。这个门槛是什么？ 你要答我一条问题。第一条，你爱不爱香港？ 我爱，同热爱这片土地嘛，我好爱的。 那你又飞去美国？ 你不要理了，我喜欢美国都可以好爱香港的，很多人去了外国都说自己很喜欢香港的。 恭喜你，你可以去了。我要将你拯 救，咦，呢度唔系喎，呢度唔系美国环球影城喎，呢度系中国横店影城咋喎。 嘿，都系睇拍戏嘅啫，咁執着做咩呀？一系你再去第二个地方啦。 啊，好啦好啦，今次我决定啦，要去睇巴西足球。 好，今次嘅门槛要答另外一条问题， 是什么？ 你爱不爱国？ 我梗是爱啦，爱死啊！ 恭喜你，你答啱了正确答案啦，你可以去啦。我要将 你拯救，逃离人类荒谬。好耶，巴西足球啊，我想去睇好耐噶啦。咦？但系点解呢度冇人踢波嘅？广西足浴，八宝一，我哋去八宝一，我想去睇足球啊，唔系去睇足浴啊！ 少年波城，你实在太年轻啦！其实足浴仲多嘢睇啊！ 有啲咩睇咧？你去过啊？ 有好多唔同国家嘅人睇啊，简直好似世界杯一样啊！ 算啦算啦，你呢个都唔得嘅，我再拣去第二度。我想去东京浸温泉。今次门槛系咩啊？ 第三条问题，你爱唔爱艳琼？ 明明头先唔系呢个问题嘅，你做咩改问题啊？ 你爱唔爱艳琼？ 系咪爱咗又得去先？ 系。 我使唔使带佢去噶？ 你要嘴佢一啖。 死啦死啦！ 我爱艳琼， 恭喜你，你答啱啦，你可以同艳琼一齐去啦。 我 要将你拯救，脱离人类荒谬。 哇，嚟到呢度好舒服喎、啊！哇，啲热水真系热噶，但咪住先，点解啲热水咁奇怪，仲有番碱泡嘅？ 先生你好，呢度系东莞温泉，需要我为你服务吗？ 夏宝一，点解我去亲边度，最尾都翻咗大陆嘅，又广西又东莞咁样，而家去亲嘅地方全部都同我谂嘅地方差一隻字、啊。 少年波胜，你睇下我个法宝，都系同人哋嗰个争一隻字嘅啫。 嗱，今次咧又有个小问题问下大家，俾大家估下。 系啦，究竟啱啱啊？ 出现喺东莞温泉， 喺东莞温泉，先生为你服务嘅系边位同事呢？ 系啦，究竟凭佢把声，你估唔估到呢？ 究竟系边位为少年波胜服务呢？我哋越嚟越多同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昨日两宗针对警方掟汽油弹案，其中一个疑犯朝早由探员押解离开东区医院，带到鲗鱼涌汽车扣留中心，在涉事的私家车旁边协助调查。警察总部外一部警车和跑马地警署外，昨日先后被投掷汽油弹。警方其后在北角发现一架可疑黑色私家车，车上一个男子逃走到一座大厦之后被捕，警方相信与投掷汽油弹有关。警方又在附近拘捕另外三个人。警方说两个汽油弹的手工粗糙，正调查犯案动机，并强烈谴责暴力行为。民阵再度举行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明天下午两点半会先在铜锣湾维园集合，三点开始起步，终点是立法会外的行人路。民阵在游行前夕在立法会外作紧急呼吁。多个民主派议员、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资深大律师李柱明、资深传媒人程翔、艺人何韵诗等都有参与。对于昨日发生两宗投掷汽油弹案，会否影响市民参与游行的意欲，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说，见到警方已经拘捕疑凶，希望能够释除疑虑，而民阵会派出过百个警察维持秩序。他希望警方明天能够弹性处理，不要铁板一块。香港天主教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回应汽油弹案的时候说，防不胜防，希望一切平安。教育工作者联会发表声明，强烈呼吁教师谨守专业，切勿动员学生参与游行，以免他们被卷入政治漩涡，造成严重后果。又说修例已经极度政治化，教师应该理性表达政治诉求，客观持平教导学生多角度探究修例的利弊。教联会重申支持尽快通过修例，避免香港沦为逃犯的避风港，维护一国两制。国际太空站宣布最快明年向公众开放，作为旅游或商业用途。由地球前往太空站，每人来回交通费估计要5800万美元，相当于4亿5000万港元。而食宿包括呼吸的空气都要另外购买，每人每日35000美元，即是大约28万港元，而最多可以逗留30日。太空总署估计每年最多接待两项参观项目，参加者必须符合同太空人相同的健康标准，参加同样的培训。太空总署已经同 SpaceX 同埋波音公司签订合同，将会为公众前往太空站提供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对开嘅中线呢有交通意外㗎，影响对家车龙排到过去彩虹村天主教英文小学英文中学，咁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嘅中线有意外，影响到一带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天主教英文中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和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现在车龙排到去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城市花园。跟住咧，提翻呢一个封路啦，就是受爆水管影响，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嘅中慢线仍然都系封闭，同时影响到啦大坑铜锣湾道一带亦都系车多挤塞。咁就受到爆水管影响，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香港中央图书馆嘅中慢线仍然封闭，现时啦大坑铜锣湾道一带系交通挤塞。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系安德尊，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篱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嘅人生。加埋政府嘅2蚊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思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有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本来呢个时候要播访问嘅， 系， 但系见大家咧估啱啱嗰个 Samson Winnie 虎乌嗰个咧， 估个把声估得都几热， 几离谱啊！估得 系啊， 首先有啲听众系估桂花田嘅， 系， 我哋点敢啊？ 另一啲啦，有个就话网上面睇到噶，以后二台出现咩陌生嘅女星，我都当系严琼， 唔系严琼啦， 我哋为咗保持严琼同埋桂花田嘅清白。我哋必须要系咪要开股啊？ 而且严琼喺我哋个剧入面有佢嘅角色定位噶嘛？ 同埋佢出场一定有个声效噶。 佢叫口切严琼子， 同埋有哥斯拉声， 一定有哥斯拉声。 如果冇嘅话就 就唔系严琼啦。 系啦， 嗰位系 Kitty 嚟噶。我仲留低咗几咳 Kitty 录呢句嘅 VO。 你攞嚟做咩啊？留翻， 睇下大家有冇兴趣想参考一下录。制广播剧嘅一啲技巧， 哦，第时攞嚟做教学系嘛？ 系啦， 哦，你唔好俾我听到你用嚟做第啲啊！ 做闹钟起身。 星星兔，你咁中意干净，如果洁净程度嚟讲十分满分，你会俾几多分阿一呢？ 阿一咧个洁净程度咧，表面俾人感觉可能佢系二三咁样嘅，但系咧，我觉得佢应该系有八嘅。 我是星星兔星星 Rabbit，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其实我见到佢喺可能 social media 嘅相嘅时候咧，我直觉话俾我听系你中意嘅类型，系你中意嘅类型嚟嘅， 系中意呢一 type， 系唔系咧？我冇错， 系噶系噶，即系呢啲有少少日本 feel 嘅女孩子系我中意嗰啲 type 嚟噶， 系啦。 你见我嗰啲动漫人物中意个推个堆咧，都系呢款 type 嘅。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星星同星星 rabbit 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唔单止系你嘅即系装扮上面，因为每次嘅出现都会有一个口罩戴住咁样啦。咁同埋咧，我见到你派嘅新歌咧， 系 其实嗰个设计上面，甚至乎个曲风咧，有啲都系 幾卡哇伊嘅喎，係。 係啊，其實新歌叫一啖兩啖啦，咁、見到個派台碟咧，其實我今年就有企劃叫 Art and Music 嘅，咁就揾咗全球唔同嘅畫師合作啦。咁呢一個都係好日本嘅，因為佢係一個日本嘅畫師嚟嘅，係啦。 但係點解係揀一啖兩啖呢、這個？呢、这个即呢个主题咧、 即系灵感。咁啊，听完个 producer 咁样讲之后，个脑入面就系已经一啖两啖啦。咁、跟住，因为自己都好中意日本文化啦，咁跟住一啖两啖，咁啊可以讲日本嘅嘢食。咁所以首歌就加入咗好多嘢食嘅嘢落去啦。同埋其实日本人咧，佢哋翻工系好受压力噶嘛，咁、所以放咗工就要去大吃大喝嘅。咁所以就讲呢样嘢咯。 哦，都系，我听讲佢哋一放工就会要去下居酒屋啊，晚晚都要饮酒啦。但 系 饮完酒第二日又翻到工嗰下， 系啊， 呢下好嘢啊嘛。 系啊，所以我首歌。就是去到最尾就是很快了要走了这样咯。 第一印象， 咁啊，嚟到我哋呢个第一个部分就叫第一印象， 系啦 系啦。咁我哋呢个问题嘅概念咧，都系嚟自于即系因为你出席嘅时候会戴一个头套啊，再加一个好靓嘅口罩啦，咁样样嘅。咁我哋先讲咗嗰个问题先啦，就係俾你估下，我哋第一次见面啦，我同阿一边一个，只係平时我哋一齐出去打波啊、食饭啊、出街啦， 係 俾听众认得嘅次数会多啲呢？ 我讲我印象咁样， 你嘅印象先。即管讲啦，我哋呢个节目两年几啦， 咗好多次啦， 係啊，好残酷㗎啦，呢个世界我哋明白㗎啦。 我觉得你系会易认啲嘅。系啦， 个原因系 唔知啦，可能我一见到佢，佢又好高啦，跟住又好 sunshine 啦，系啦，咁就我就会第一个印象就会记得咗佢先咁样。 哦，我以为你会拣阿一添，因为呢啲肥仔又长头发嗰啲 咩？唔系啊， 喺我谂喺呢间房里面最 肥 嗰 个， 最肥系佢啊。 但系佢系嗰啲系即系女仔身边。嗰啲好好傾嗰啲男仔朋友， 係啊，佢好多女仔同佢傾， 好多女仔， 呢個係真嘅。 係咯，我覺得係咁嘅感覺咯。 嗯，所以你估個感覺就係陽光啲，即係好耀眼嘅感覺，所以就好認得啦。 漆黑中嘅螢火蟲咁樣。 但明明你皮膚係黑啲嘅。 係啊，我嘅印象，我會覺得係咁。 真正嘅答案 係 肥仔一。系佢真系多人认得多啲啊！ 个概念系一样嘅，即系啲好嘢咧，大家认到；但啲衰嘢咧，大家一样都系好易认得出嘅。你好少见到个肥仔留长头发嘅，咁所以咧就比较容易啲人认到我啲头发嘅，即系第一下系认到啲头发先嘅。 同埋可能我今日见到佢嘅时候，佢系有戴住顶帽啦，又有眼镜，咁就好似好多嘢会认。 要避开人哋，要认开佢。 即 好似 扮晒明星咁样，差咗未戴黑超啦咁样。 可能如果佢除咗帽又唔戴眼镜，就又唔同嘅。 除咗帽，除咗眼镜就冇人认得我，因为又变咗第二个啦咁样。因为阿一咧，佢下面九龙城街市试过有一次啊，那个姐姐认得佢，你咪阿一， 你唔系话减肥嘅咩？仲嚟打边炉， 做乜咁肥啊？咁样。 哦。 但明明佢系做打边炉生意。佢叫我唔好嚟打邊爐， 就因為佢呢個身形咧，唔知點樣就會令到人哋認得佢多啲啊！ 我估都關個髮型事嘅，試過有聽眾就話：啊，你唔好剪短頭髮，你剪咗短頭髮，我哋就唔認得你噶啦。 哦，咁可能係。 係啊，即比較少肥仔又留長頭髮，又溜溜又 少男仔留長頭髮嘅。 係啊，對上一個認得蘇文峰啊，已經，跟住就已經係你啦。目前嚟講，咁樣扎住個頭。你仲要肥过佢添，咁样 几易认啊！ 系啊， 但系你自己有冇试过，就算戴咗即系呢个 mask 或者戴咗个口罩，都试过喺街度俾人认到咧？ 梗系有啦， 系咯。 跟住个朋友仲要大嗌我 本身个名， 本身个名添， 系 咁，当然冇人知啦，咁所以系冇事嘅，安全度过 嘅。哦，但我想知道，其实呢一个嘅谂法。是用这个的装扮去开始无论是做音乐或者这个品牌都好是几时开始还有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想的 是 其實呢就是回到2011年的時候啦。咁嗰陣時因為有個 idea 呢，其實想將十首男歌手的不同的歌曲的部分就擺落去一首叫 May I Love You 的歌入面，就做一個新的創作嘅。咁嗰陣時就好想大家 focus 喺個音樂啦，同埋做啲得意嘢啦，因為純粹想喺網上面 share 啫。咁我就叫個設計師幫我諗究竟點樣可以唔俾人知道但又得意。咁結果就噔噔誕生咗啦。 就誕生了呢個兔仔的設計啦， 係啦，咁然後我哋就拍了一條片，就上載咗上去 YouTube 啦。跟住當時就係好都幾勁嘅，可以咁講嘅，即係做咗 Yahoo 嘅第一嘅 number one 搜尋啦。跟住然之後我哋收到中天電視台嘅 inbox 就話好想訪問我，因為有好多人已經談論緊呢件事啦。咁就令到我當時原本係諗住呢一個 MV 之後就可以唔使戴住呢個頭嘅，咁後屘我哋就諗，其實咁多人想知道或者追訪，咁咪好咯，咁不如繼續一路沿用呢個 idea 去做更多創作啦，咁樣。 哦，所以其實本身是一個 one off 嘅，跟住但係機緣巧合之下，就繼續要戴住啦。 係啊， 頭先都試拎過嘅，即係手拎就唔係好重，但其實頭戴我估， 即係你壓住個膊頭嗰個重量係幾多嘅咧？你覺得？ 其實就真係，我覺得唔係好辛苦嘅，我自己覺得。辛苦嘅話係可能真係好熱，好似今日咁熱嘅話咧，你要戴住佢周圍出街咧，咁就真係好慘嘅。 哦，我想知呢一個頭套係去到第幾代啊？有冇啊？定係其實佢係元祖就係呢一個？ 唔係。佢應該都可能去到第八九代噶啦，我估。 係啦，呢個都係我一直想問嘅嘢。究竟屋企有幾多個頭套咧？即係嗱 touch wood 講句啊，假設今日嚟做訪問唔小心嘅，有個叫邱國勝嘅電台同事整爛咗。咁但係聽日就要做 show 啦。咁你都有個士啤喺度噶嘛？ 實不相瞞。如果要做 show 揾個士啤咧，嗰個真係超夠噶啦，即係我屋企就懸掛咗三個頭 啊， 喺度 三個頭， 人哋就掛六頭啊嗰啲，你就有呢個星星 rabbit 頭。 當我係望住個大電視嘅時候咧，上面就係三個大頭套啦。 系，但系嗰啲就唔会用，定系都系会间。 唔会噶啦，嗰啲已经封晒尘噶啦。 嗰啲供奉嘅攞嚟， 系啦，攞嚟供奉噶啦，已经。 咁但系做嘢就暂时系呢、這个， 就系呢款。 系啊。 咁如果 touch wood 真系有啲咩事啦，对面嗰个同事整烂咗啦， 或者呢个肥仔站爆咗啦，是大咁样要。 咁就唯有再整个新噶啦。 整一个大概要。 大概都最初嘅时候应该要花九个钟头。咁而家应该可能快少少。 哦，我想知而家你话呢个嚟到第八或者第九代啦，好似 Jordan 咁样，系星星 Raven Eleven， 好似 Jordan 啲波鞋咁样。咁但系而家呢一款嗰个同以前嗰啲嘅分别系有 加咗啲功能， 系啊，有冇啲咩 AI 咁样？ 你会唔会有喷水啊、风扇嘅功能咁啊？ 其实一路都有谂紧会唔会装风扇嘅，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近对住个风扇都唔系好舒服，咁就唔使啦咁。咁然后咧，中间个鼻咧，以前都系好似呢啲咁样密密麻麻嘅花嚟嘅。咁但系为咗想睇到路咧，而家个鼻咧系你见到系个网嚟嘅，咁所以系会见睇到前面嘅。 哦， 但就睇唔到下面嘅， 系即系初代嗰啲就见唔到， 睇唔到嘅，我完全系要听侧边嘅人嘅指令，系啦，即系随时跌落海咁样嘅。咁我哋嚟紧都有其实想构思一啲新嘅谂法嘅，即系会唔会变咗一只机械嘅咧咁？ 哦， 即兔仔嘅初型，然后再不断加嘢，或者系有啲修改咁样。 系啊，都想做啲新嘅创作。 咁除咗头套之外，因为始终戴住佢都辛苦噶嘛，咁所以你都会加一个口罩戴住咁样。 其实唔系，系咪噶？其实系因为一路保持住呢个神秘感。咁我记得有一次去台湾咧，咁就做访问啦。咁有一个记者咧，佢就一拎起，即一嚟就拎起我个头，系啦，佢好想知道究竟系咩人嚟嘅。咁好彩我入面咧都有戴住一个口罩，咁但系嗰口罩就唔系而家呢个咁靓噶啦，即系普通口罩。咁我就喺度谂，咁我有阵时都唔可以成日戴住个头噶嘛，即系都会用呢、這、一个我叫 Girl with Mask 嘅 image 啦，咁去做啲唔同嘅活动嘅。咁所以就自己开始设计咗呢啲 fashion mask。 哦， 但系你如果照计嘅话，身边有几多个人系知道你嘅真正身份咧？嗱，即系屋企人知道啦，我记得睇个访问，今日啱啱提过有啲 friend 都知道啦。 系， 咁仲有几多人系大概就有冇计过条数咧？ 我估可能都有几十个人知道啩。 边一个阶段你会选择话俾佢知咧？ 其实我个人都系几凭直觉做事嘅、 嗯。 如果见到佢觉得有眼缘，咪话俾佢知咯。 系啦，见你骨骼精奇，系啦，见同你咁有缘喺度相遇啦，系啦，讲啲嘢俾你听啦，咁样样。 好即兴噶嘛，我个人。 女神大揭秘。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想星星 Rabbit 分享一个你的秘密给我们听的。 睡觉一定要冚被的咯。即譬如好热啦当。我都一定要冚被的。即如果我即我不可以拎开张被然后啊、哎、好啦舒服啲啦继续瞓啦唔得嘅。 但是那个冚的程度是。 正常冚晒定 是 本身都已经。 就是搵。 冚腳 即象征式有啲嘢冚下就得嘅呢 冚到上去个。嘴附近咁样咯， 即系成身冚晒噶咯，就算热都嗱，我都会冚嘢嘅，即系就算几热都好啦，冚你两巴再嘈，我真系，你都系引我讲呢句啫，因为咧我就算几热都好，我都系会冚啲嘢嘅，但系可能我系搵条毛巾仔象征式咁样冚下个肚就算噶啦，我过唔到自己关咁热，我仲要冚晒成身嗰下。 因为你瞓觉嘅时候，你幻想可能会有鬼噶嘛。 请继续，请继续。 听到呢度已经开始想听了 咁然后，如果你冚咗，即系你冚多啲自己，咪有鬼都唔惊咯。 首先，你觉得嗰啲鬼会点样骚扰先？ 你咪觉得自己屋企有鬼？ 咁唔多唔少，可能都会有啲能量嘅周围都 系 系。 但你觉得嗰啲鬼系即系例如你擘大眼，佢会反翻转喺天花板望住你啊？嗰種 係啊，會噶會噶。 因為我舉個例啊，如果啲鬼會、嗯、即鬼即嗰啲俾鬼砸，或者佢會上你身，其實你冚咗皮，佢依然砸到你。 但係我都有嘢 grab 住啊嘛，即我覺得嗰個都係一個 shield， 即係保護住，哦、即係冇咁驚咯。 哦，係 啊。 你幾時開始有呢個概念，覺得瞓覺會有鬼噶嘛？係咪細個睇嗰啲鬼眼嗰啲睇得多咧？開始。 唔系因为试过嘅， 哦、oh, ，OK， 系啊，有遇过嘅，真系 系系点样样咧？嗰件事系几耐，同埋几耐之前？ 都我谂都有十年之前啦。 嗯， 我估啊， 系系 咁就会听到有声咯，系啦，好低音嘅男人嘅声，又会啵啵声咁样，跟住会见到啲绿色嘅光咁样，即系 喺自己间房嗰度， 喺自己间房度。 O、okay, K， 有冇揾人去处理过定系点咧？ 冇嘅。 你又唔惊嘅？ 我惊嘅， 系唔知道可以点做。 冇啊，跟住其实系一次咧试过咁样嘅情况啊，同埋试过瞓下张床震咯。 哇 ，O K。Okay. 但系咧，通常系喺自己喺度幻想紧会有鬼嘅时候， 嗯， 咁就发生呢啲事。 哦， 咁唔知系咪自己 型住， 系啦。 如果夏天嘅话，你就会宁愿开大少少冷气， 嗯， 然后冚被啦。 冇错。 哦， 都合理嘅。 又合理啊？ 合理，有鬼喎、 啊。唔知点解我觉得你呢句， 咁佢 你呢句嘢唔系， 即 系 如果 简单， 如果佢试过，咁我咪觉得合理咯。咁如果佢话佢未试过嘅，咁我咪觉得唔合理咯。我好合理噶，我 系你个人好讲道理噶，我知 系咯， 有原因有解释就 OK 啦嘛。 系啦，所以大家可以以后试下冚被就 OK 啦。其实 冚被劈鬼 系啦， 心理龙爪手。 跟住呢我哋呢一个部分呢就係、是、叫做心理龙爪手，一个心理测验嚟嘅，就俾星星 Rabbit 咁你作答嘅。 嗯， 咁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呢，其实嘅目的就即係睇下啊呢、這个2019年啊有啲咩嘢可以提点下自己去转变呢。 嗯，就唔好冚被。 系啦，有时热下都好，因为热啲焗啲呢驱鬼嘅，太寒啦唔好啦，啲鬼就会摄咗入嚟啦咁样。啲人成日讲啊嘛，冻我摄亲啊嘛，就俾啲鬼摄入嚟啊。 系啊， 嗱，你觉得自己回顾2018年啊， 系 觉得自己最似咩动物咧？ 咁当然系冇兔仔俾你拣， 冇兔仔啦， 冇兔仔俾你拣， 所以我哋先揾呢个嘅心理测验。 A 咧就系鹦鹉 ，B 就系狗 ，C 系猫咪，而 D 咧就系仓鼠啦。你觉得呢四种嘅动物，你会即时啊个感觉会用边一种嚟形容翻自己嘅二零一八年嗰个感觉咧？ 感觉啊，一定唔系狗，都唔会系猫。都不会是仓鼠，咁鹦 鹉 啦。 鹦鹉，哦，点解咁快？头先个次序咁快就已经知，唔系狗啦，一定咁样。 因为狗太温顺啦，我觉得。 嗯。 咁我自己都唔系温顺嘅， 系， 所以就唔系狗啦。 大家对于狗嘅定义有啲唔同嘅，因为喺呢条题目，我第一下系谂起狗嘅、 哦， 因为做到成只狗咁样咯。 哦，系、哦。 做第一 咁又可以啦，可以翻翻个狗。 唔知点解，我觉得你真系会咁讲。 因为他用一个温顺去形容狗咯， 动物本身的特质。 我是用一个意 食字的特质， 做到成只狗咁啊，所以我是拣咗 B 嘅。系，咁我都可以拣狗嘅。 但系你筛咗即系狗先啦，即系温顺啦。咁猫同埋仓鼠点解又唔系？ 都是温顺，因为你觉得？ 猫咧就好高傲噶嘛，咁、 嗯、 又成日走咗去噶嘛。咁我唔系啲不负责任嘅人，所以唔系猫。 系。仓鼠。 仓鼠 就困喺度，系咁跑嗰、那个嗰、那个圆。 仓鼠好细只啊，我觉得。 嗯。 咁就即系我谂啲嘢中意天马行空大啲，咁所以唔系仓鼠。 嗯。咁所以就剩翻系鹦鹉啦。 系啦。 鹦鹉又有得飞出去啊，咁样啦。 系啦，鹦鹉又可以飞啦。 嗯。 又靓啦。 系。 又多颜色啦。 嗯。 又可以讲嘢啦，几好。 嗯。好，咁最后你会拣鹦 鹉。 系， 阿一就系拣 狗啊， 狗 做到成只狗咁啊， 我会拣仓鼠咯，其实都类近嘅，仓鼠俾人放喺嗰、那个嗰、那个跑步嗰嚿嘢度咧， 哦，即系不断喺度跑， 不断喺度跑， 但先冇前进过， 系啦， 好灰喎、啊、你仲灰过我， 不断喺度转圈，继续解读啊你， 系咪做 Give Me Five 做得唔开心啊？ 唔系。 是不是做电台 我是做人做得很不开心是啦不断没前进不断有战圈但有些得意在这里我想做仓鼠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四个选择那么星星 Rabbit 就揀了这一个的鹦鹉一就揀了狗我揀了仓鼠那我们就听一只歌回来啦那我就会开估究竟四样东西是代表些什么的啦 deserves a storm. You said you gotta hurry. Now you say. 有今日我哋嘉宾星星 Rabbit 嘅其中一首派台歌，歌名叫做 Green Hope 啊。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就会开估究竟今日呢个心理龙爪兽嘅四种动物分别系代表啲咩意思啦。 为建立地球以外嘅可持续基地提供协助，太空总署上个月公布重返月球计划时间表，包括预计2024年登陆月球，2028年喺月球上建立基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中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的南田入口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翠屏南村。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清风街；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今日在香港大球场有足球比赛噶，而家礼顿道至到棉花路之间的一段加路连山道，以及在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之间的一段希慎道去湾仔方向是暂时封闭。大球场一带啦，而家都是有啲改道措施噶，经过请你留意现场警员的指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喂， 王仔，抵完风了噃，快啲帮我叫啲伙计翻工啦！ 做紧啊，老板。不过阿琼同阿华仲塞紧车。 唔紧要，呢啲嘢佢哋都唔想嘅。如果我早啲同大家倾好台风同暴雨时嘅翻工放工安排，就唔使咁论尽啦。 风雨安排早沟通，翻工放工更轻松。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你咁鍾意干净，如果洁净程度嚟讲十分满分，你会俾几多分波成呢？ 波成呢，应该呢佢表面俾人感觉呢佢有八嘅，但其实佢真实呢係得二三嘅啫。 Hello， 我係星星兔星星 Rabbit，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龙爪手， 今天我哋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咧，系有星星 Rabbit 嘅。咁啊，啱啱咧，我哋就开咗呢一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啦。咁啊，重复一次，就系你会用咩动物嚟回顾自己2018年咧？四种动物咧系冇兔仔拣嘅。系有 A 鹦鹉、B 狗、C 猫咪同埋 D 仓鼠嘅。 系我哋分别三个咧，系拣咗 A 啦。B 啦，同埋 D 嘅，咁啊，星星 Rabbit 咧拣嗰个鹦鹉咧就系代表可以讲到嘢啦， 咁然后邱国成揀嘅仓鼠代表佢不断跑但冇 前进啦、 啊、代表佢喺电台系工作啦。 诶、哎、系人生啫。 系啦。而我揀狗系代表我做到成只 狗咁样啦。咁我哋就先讲咗我哋三个都冇揀嘅猫咪系代表咩啦。 好啊。 就系、是、代表呢快乐咁解。 哦、 即系回顾2018年有种快乐感觉， 即系我哋三个都好唔快乐， 都似乎都系因为佢话如果拣猫嘅人咧，就系、是、当你去优先考虑做嘢嘅次先后次序，系会拣啲你觉得好有趣嘅嘢先咯。如果你2019年系点样样咧，就可以 做翻啲实事， 做翻啲实事啦。咁跟住啦，讲下一嗰个啦，狗啊， 系 代表贪婪， 系 竟然。 系啦，佢话佢2018年想做嘅嘢好多，一样接一样，但系咧就因为太多嘢堆埋一齐啦，每样嘢都即系满足唔到，做得唔好，所以2019年你应该要专心啲，唔好咁贪心。 系 你自己觉得咧？ OK 嘅，因为旧年系真系做到成只狗咁样，可能你又翻工又翻学，咁然后礼拜六日又要走去玩，咁所以基本上都冇一个真系叫假期去休息嘅。咁、 哦、 所以我觉得系准嘅喺呢个位。如果用呢个位嚟即系解读呢一段嘅文字嘅话， 我谂起嗰啲嘢系啲指啲女仔 咯，系太多女仔啦， 你要专心翻 一头，专心翻啲。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代表揀狗㗎啦。而至于揀仓鼠呢，不如你讲，自己讲好尴尬。 係仓鼠代表依赖心，喺2018年呢经常依赖人哋，将个波推俾同事，人际关系冇好转。2019年呢要学识点样自力更生啊，就好似做我是你的后援会咁样呢，就要学识即係做下自己做节目，唔好成日依赖佢嘅拍档阿一咁样。 哦，好啊，你讲到咁样。 好啦，我哋去 A 啦。 我冇补充啊，呢一 part 补充去 A 啦，我哋 A 啊，鹦鹉啦，星星 Rabbit 拣呢个 系 就系、是、代表咧，你渴望获得认同。 嗯， 喺2018年，你一路好努力，想俾人见得到啦， 好啱啊， 对自己要求亦都好高， 系啊， 但系佢有一个问题反问，有冇觉得即系逼到自己唞唔到气？ 冚被冚得太多啦， 冚被砸住自己嗰条气啊， 好准啊， 所以佢就话啦，2019年咧可以学习放松一啲。同埋唔知点解系咁讲啦，俾对手一个公平比较嘅机会，系啦，可能系真系俾自己唞一啲放松。 有冇真系有个压力喺度咧？过去一两年， 超级有咯， 嗯， 系啊，因为除咗开始做音乐之后咧，咁有咗星星 Rabbit 啦，咁啊开始咗自己团队啦，开始咗自己公司啦，嗯，除咗做音乐之外咧，又会做咗产品啦，做咗好多开发啦，同好多唔同企业合作啦，跟住喺香港出发之后，慢慢去咗台湾啦，去咗日本啦，去咗韩国啦，去咗大陆啦，咁，嗯，所以系有少少分身乏术嘅感觉，系啦，咁所以都真系几攰，同埋有唞唔到气嘅。咁但系2019年放松啲系冇可能嘅。 但系你个压力大，你会有啲咩嘅解决啊？ 解决咧？ 解决啊？解决我眼前嗰个问题咯，即系譬如我 都系继续做。 你啱啱指住你同事，解决我眼前 嘅呢啲问题。 佢隻手都係咁擺㗎嘛。 係啊，要兩個同事好彩啱啱耷低頭睇唔到。所以係唔知邊個。 我哋經常都話解決問題解決唔到，嗯，就解決咗個問題佢。 系啊，咁嗱，因为你就系，你就系个问题令到你好烦恼嘛。咁， 嗯， 然后当你喊完啦，咁你唯一可以令到自己开心翻嘅就系解决嗰个问题咯。 嗯， 系咯。咁，嗯，然后解决个问题解决咗啦，咁咪冇事咯， 冇咗个烦恼啦。 系咯。 但系你对自己系一个要求高嘅人嚟噶嘛？ 佢都有咁讲，你自己觉 得。咁嗱，自己要求高之外，对人哋嘅要求高唔高咧？ 高。 即系例如可能喺生活上嘅要求，即系嗰啲品味上嘅追求啊，或者喺另一半嘅佢系个人格有冇一个一定嘅要求嗰啲咧？ 生活上面嘅追求咧，咁我都好知足常乐嘅，嗯，但系知足常乐当中就即系可能对啲小事有要求咯，例如我唔需要买一个好名贵嘅包包先算啦，但系可能我会。买一支好贵嘅冲凉液， 一支好贵嘅冲凉液，点解会系喺冲凉液嗰度咁抌？ 你 bring 咗另外一个 issue 啦， 系啦，冲凉液方面啦， 好执着喺沐浴露啊， 系啦， 因为我好中意冲凉， 沐浴巨星。以前僆仔成日睇到，晏昼五间剧场， 系咪陈伟啊？ 系啊系啊，沐浴巨星。 救命！ 你有几中意冲凉咧？ 系啦，一日要冲几多次咧？或者每个时间系咪好长咧？ 一日啊？咁正常咪冲两次咯？咁。 正常的定义呢就人人不同的。 嗱我哋如果是一日一次的麻烦举一举手。 一日是啊同时都可以举手一日一次。三对二啦。 咁但是如果有得冲多啲嘅咪冲多啲。 你试过一日可以冲几多次呢 五六次咯。 但你嗰日是做过啲咩嚟呢 嗰日冇嘢， 得闲啊，就系因为 冇嘢做， 瞓醒冲个凉先，落完街之后有少少，哎呀，好似有啲污糟，冲个凉先。 系啊，系啊。 好啦，嗱，次数上我哋大概知啦。 我试过三次系我嘅极限嚟噶啦，我仲要嗰三次系可能前一晚冇冲凉啦，然后瞓醒要冲一冲先，冲完凉咧出咗去做运动，做完运动唔得啦，翻嚟要冲一冲凉先，然后夜晚出去同人食饭打边炉太臭啦。冲多次凉，即系我每次都有佢嘅原因而令到我要冲三次凉。 哎呀，好辛苦啊！对唔住，我啲眼水系咁飙出嚟， 笑到飙眼水啊！ 再冲凉，飙眼水。 系要冲凉啦，而家。 但系个沐浴露嗰个要求系，例如可能你要买啲即系 organic 啊，定系 特定嘅香味啊， 定系点咧？ 香味咯， 嗯。 最近有用紧有啲 almond 嘅味道嘅， 系 oil， 系咪听到都觉得好舒服咧？ 我又想沖涼 啦！我諗緊個價錢啫， 幾貴咧？ 唔係，即係其實又唔係好貴嘅，即係可能係唔係平時喺超級市場度買到嘅嗰啲。 係大概 貴少少。 最近呢支 Almond 係大概幾多錢咧？冇啊？ 好似300多元咯。 係 金額係咪好大就不並 又未去到 大嘅？ 係嗰種嘅追求係覺得哦，搽落去要好舒服嘅個感覺係。即係要有嗰啲頭先嗰啲 almond 啊， 哦，即係可能就係頭先我哋講個 topic 嘅其中一個啦，即係話點樣去舒緩你嘅壓力咧？咁樣就係沖涼啦，咁，然後就用一啲即係自己中意嘅氣味嘅沐浴露啦，或者係浸浴嘅嗰啲嗰啲用品啦，咁樣。 咁你旅行係咪都要自己帶嗰啲出去咧？ 係啊， 即係酒店嗰啲你就唔會點用噶啦。 睇下佢好唔好咯。 係research 間酒店先，睇下佢係出名擺咩牌子喺度先咁樣。 都係㗎。所以其實我如果大家有睇我 YouTube 咧，我之前都有拍過一啲介紹酒店嘅片嘅。 係。 系啦， 咁就会知道下，特别系佢嘅沐浴露用啲乜嘢啦。因为我哋呢个沐浴巨星啊，又 系啊。 但系好啦，呢个就系生活上嘅追求啦，个要求好高啊，你都知道，尤其是喺沐浴嗰边嘅要求系零舍高。咁喺拣另一半嗰度有冇话都有一定嘅要求咧？ 另一半特别嘅要求，要有才华啦。要有。自主諗法啦，外形要有眼緣啦，唔好話靚仔啦。 係， 但才華有冇話邊方面嘅才華係零舍吸引咧？係咪都要發喺翻音樂嗰邊咧？ 都好㗎。 即係都係音樂為主嘅才華會好啲。 音樂啊，創意啊，獨特諗法嘅人咯。 創意料理咧？ 創意料理梗係好啊！ 好啦，系时候表演一下啦！哎呀，你嘅创意料理， 由于嗰阵时喺宿舍住啦， 即系你系咪同我求婚噶？ 唔系，我介绍呢个创，我介绍呢个创意料理， 系啊，你觉得吸唔吸引？ 系啦，话说有一次就 你自己都忍唔住 喺宿舍食饭，咁啊夜晚肚饿啦，咁啊有兜嗰啲炒面，即系嗰啲冲嗰只炒面嗰个黄嗰个咁样啦，咁就咁食就唔系好吸引嘅。咁喺個小賣部嗰度咧，就得啲零食可以揀啦。咁我就見到蝦條喎，咁我諗 平時食炒面都有蝦， 係啊，平時食炒面都有炸蝦天婦羅啊。撈埋一齊食個觀感都唔差，咁我就撈埋一齊當炸蝦天婦羅咁食啦。 即係最後變咗蝦條炒面， 係 正喎。 即係呢方面嘅才華同創意力 OK 嘅。 OK 啊，我中意啊，因為成日我都會有諗㗎，即係譬如有陣時啲嘢食咧，即係點樣可以將啲嘢飲同啲唔好怪嘅嘢撈埋一齊。 有冇諗過試下拍出嚟咧？ 都可以喎， 即係拍一個 就未試過 拍一個暗黑料理。 暗黑料理好喎、啊。 塑造第二个暗黑嘅 rabbit， 跟住佢出嚟介绍暗黑嘅料理。 好好喎，呢个我觉得。 系啊，你要有啲 idea， 不妨揾下人。佢真系非常之多，佢成日无端端喺 canteen 食啲嘢。 我可唔可以咧？整咗之后揾你试食、嗯？ 可以，可以啊！我哋帮你一齐买嘢做助手又点话？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呢个部分叫女神实验咧，有一个假设嘅问题咧，俾你嘅 系 呢个假设嘅问题就 系、是、啦，基于你之前有个 project 咧，就系将嗰个 3D 嘅公仔升上太空啦。咁、所以如果今次嗰个问题系，如果你可以真人上到太空，而且系冇任何嗰啲叫做好物理上嘅限制，即系可能又要着太空衣啊，又唔知点样啦、你估你去到太空会做啲咩？ 冲凉。 冲出宇宙啊！正所谓，佢呢单嘢真系冲凉冲出宇宙。 系啊，冲，因为系咯，几贴体。 你系会嫌个月球好污糟啊？好多人冇， 好多粒粒啊， 好多粒粒， 好似嗰啲 扫过地啊个月球。 唔系、啊，真系如果可唔可以嘅咧？但系咪啲水又 系啦？啲水会一粒粒咁样咯。 系啊， 咁 佢哋唔识流动咯，可能喺一个无重状态之下。但你可以抹身嘅试下。 其实呢最初是想着想上太空唱歌的、是的，这个是最原始的想法的。 是 的， 但是 如果现在假设你的真人上去，你都是会想在上面唱歌。 上面唱歌， 是的，是的，是的。 有这个有没有一个想法的缘起？为什么是、我唱歌唱到在宇宙那里唱、 因为呢就整日经常呢都会遇到好多人呢，即因为我都成日諗啲古怪嘅㗎嘛，好似阿一咁㗎嘛。咁跟住呢通常呢都会有好多人呢就会即觉得唔得啊，或者你呢啲嘢唔得啊，成日都话唔得唔得。咁、我就好想做一件事係好得嘅，然之后所有人都会觉得哇好正啊呢样嘢。咁、所以嗰陣时其实就諗咗想成为第一个上太空唱歌嘅女歌手，应该早于阿 Jam 同埋 Lady Gaga 嘅。係啦。 好劲啊， 係 啦。 嗰陣时係真係有做 research 㗎喎、哦。係、啊，我係即係有睇嗰陣时，因为维珍航空呢佢哋起緊个 space station 嘅。係啦，咁我哋就打电话去问一个应该香港嘅代理定係咩，唔记得咗啦。咁然后就佢哋话可以啊，即係我哋而家都 recruit 緊一啲人去试星。係啦，但係呢就要$200,000。咁所以就係啊，咁就唔得囉。咁、然后我哋就开始发现呢外国有一啲团队佢哋有将好多唔同嘅嘢就用天文气球升上太空。咁所以係因为呢个 idea 而衍生咗后咪我哋将星星 rabbit 嘅 3D figure 升上太空嘅、即係象征返嗰个理念囉。 但我想知你係咪都係一个几唔可以认输嘅，即係人哋话唔得你就反而我一定会做俾你睇， 有少少呢啲倾向嘅都，咁唔系，但系首先你自己要有咗一个目标先，即系当然唔系话有某一个人话，喂呢样嘢唔得噶啦，跟住我就走去揾啲人话唔得嗰啲嘢去做啦，即系首先自己心目中系有一件想完成嘅目标同理想先嘅。 哦，我仲谂住话够胆都有七日都唔冲凉，例如咁样试下。 咁唔得， 因为首先你有个目标， 放弃咗啦， 系啦，即刻放弃咗啦。 恭喜思阳， 送礼物嘅时间 系。开嘅题目系旅行嘅收纳用品，点解开呢个题目呢？ 因为我中意去旅行啦，咁然后个箧又好杂乱啦，咁如果有一啲好好嘅收纳嘅用品俾我去载我嘅嘢就好啦。 系，跟住有人买咗一堆密实袋俾你， 将啲物啊塞落去，逐堆塞落去 密实袋， 密实袋都 OK 嘅，其 实。你自己有冇买过噶？之前？ 我有买俾朋友咯。通常我自己觉得好嗰啲嘢咧，我就会买俾朋友。 自己收礼物方面啦，你又中意边一类型嘅嘢咧？系啲唔等使嗰啲啊，实用噶。 成日有咩偏好颜色啊？嗰啲有冇咧？ 中意啊！如果收动物咯。 哦， 即系成日话 即系动物造型嘅嘢。 如果唔系啊，系真嘅动物，同埋可能系 如果送旅游礼券俾我都好开心。 如果到埋佢送只龟俾你，你会唔好开心？ 唔会， 长寿啊咁。生日嘅时候送只龟， 唔系，但系其实系唔得噶嘛。系、 嗯、 咯，即系如果有得可以，因为我知道咧，而家有啲慈善嘅团体咧，佢哋咪有得可以做 foster mom 嘅， 系， 即系如果可以有得做啊，系啦，咁就好。 问多样啊，如果啲人去完旅行买嘢翻嚟俾你嗰啲 手信，你有啲， 你有冇啲最憎收到嘅，或者你最中意收到嘅系咩咧？啲旅行好兴噶嘛，买啲把鬼锁匙扣啊，嗰啲 瓶器啊， 嗰啲杯啊，嗰啲 咁唔好啦，锁匙扣嗰啲嘢食咯， 系 啊，嘢食，因为第一可以同一班人 share 食，同埋可以试下啲新嘅口味。 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两个都准备咗个礼物啦，咁我哋都唔知道大家买咩嘅，咁啊，睇下你会中意边一样啦， 系 先啦。 嗱，我觉得旅行嘅收纳袋咧，最紧要系收纳啲咩咧？ 系 两样嘢啫。機票同埋 passport， 哦， 有 passport 套啊？ 唔係， 你送過噶咯？ 我有送過 passport 套咩？ 俾杜小橋咯， 係咩？ 係啊， 唔記得咗啦， 係啊，我記得啊， 我買一個咧，細細個，我諗 A5 左右嘅一個袋仔。 呢一個粉紅色我中意。 係啦，咁我都係特登買粉紅色嘅。咁啊，呢啲其實我自己去旅行咧都有兩三個呢啲咁嘅袋嘅。咁啊，有一個係去台灣嘅，有一個去日本嘅，有個係去唔知去邊度啦。咁 咧唔同國家要有一套。 唔同國家咧，嗱呢個就係一個重點啦。 個學問喺邊度咧？ 首先個重點係在於咩咧？我可以擺個 passport 落去啦，同埋我哋而家啲機票可以攝入去啦。好啦，唔同國家咧就我啲用完嗰啲錢就擺落去啦，即係裝好多散紙同埋貨幣啊，即係兑完啲錢就擺曬落去。咁然後聽到我可能去台灣嗰次用剩咗一堆錢，我就擺呢個袋入邊啦。咁然後我去完第二個國家又用剩呢堆錢就擺嗰度，咁我然後下次再去嘅時候就攞翻嗰個袋出嚟用咯，咁、 哦、 就唔使執過，或者你可以知道自己大概有幾多錢咯。咁、哦、所以就有一堆呢啲 size， 即係 A5 size 嘅袋，就擺 passport 啊，擺嗰啲貨幣同埋擺機票嘅、 哦， 合理收納非常 好， 好 似 make sense，make sense，make sense，make sense， 好啦，好，我呢個咧，正所謂要收納得好咧。你叫我今日冇咩袋上嚟，即系因为佢收纳嘅程度非常之高，袋裤袋就袋到啊！呢一个 咁劲 咩咧？呢个收纳袋，真啊！呢一个都系类似你嗰只紫紅， 又系粉红色嘅， 粉红色，因为觉得你会中意呢只色， 粉红色噶啦， 真系唔知点解觉得你又会中意呢啲色嘅。 我今日口罩都系粉红色。 系啦，呢一个嘅收纳袋咧。就係、是、人哋係通常可以放衫啊、襪、 哦、 啊， 12蚊店買嗰啲嚟， 類近嗰啲可以見到嗰啲啦。誒、欸，最緊要貼題，即係價錢，我覺得唔係一個重點，同埋佢唔止12蚊嘅，你話幾倍嘅？係啦、啊，但係佢因為置咗就係一個方便，你拎翻屋企就方便啦，同埋可以放你嗰啲隨行衣物，因為夾裏面有時最慘你要分著過同未著過， 是 而呢一個袋就可以幫你去分嘢。 但係個重點係咩咧？我都 甚至乎呢個只係第一層嘅啫。 個重點係咩咧？我都有諗過買呢啲啊，但係去旅行咧，衫褲鞋襪唔見咗唔緊要，你可以喺嗰度當地即刻買。但你唔见咗 passport 同机票咧，就棘手。 但系你买咗呢个收纳袋都可以成个唔见，你系要系 仲惨系嘛？ 仲惨一齐唔见。我平时机票同 passport 分开咧都冇事，你摆埋一齐而家揽炒，仲埋啲钱都喺里面添。我觉得应该分散投资啊，做人系啦。同埋咧，我觉得我即刻谂起，反而系呢个收纳袋可能系放譬如你个口罩啊，因为你要特别设计靓咧。費事窒爛啊，或者呢樣嗰樣啊， 好細心啊！ 個衞生程度好緊要，啱啱你講中意乾淨，另外擺開就緊要啦呢、這個。 哦， 係啦，所以 咁係、哦、可唔可以拆？ 你下次直情買個再大啲，擺埋人哋個頭套落去一笨， 嗰個寄倉啊，嗰、那個要。我有諗過買個大啲嘅，但係我覺得細啲啱啲咯，可以放你嗰啲 accessories 啊。 呢個好似阿媽落街買餸咁樣咯，個 你放喺夾裏邊噶嘛，實用嘅嘢千祈唔好貪佢，因為我自己都會嘅，有一個黑色嘅，專係擺嗰啲牙刷啊、剃鬚刀啊。好啦，兩份禮物啦， 剃鬚刀緊要啲定係 passport 緊要啲啊？ 唔係咁計，而邊一個你覺得實用程度高啲？去旅行。 我覺得兩個都實用喎、哦，即係講真，咁就兩個都中意，但一定要揀一個， 係係 解決。 哦，我揀呢、這個， 啊，合理，個原因係 好耐冇輸啦我。 個原嗱，其實我真係兩個都中意嘅，即係個分數係好近， 好近嘅。 咁但係我就。 因為好近啊嘛，咁就用另外一啲嘢去比啦。咁我會覺得呢一個顏色係靚啲嘅。 哦，符綠。 唔係啊，你嗰隻粉紅係啲阿婆用嗰隻嚟噶。 唔係啊，你都知道你識藥噶，你自己成日都講，你睇錯啦。 系啦，咁所以我系拣阿一嗰个嘅。 哦， 系有少少分别嘅嗰种颜色，即系我先多少少嘅。 系 波城嗰种粉红色系雅啲嘅，或者佢近桃红色多啲。 桃红噶，呢只系。 系啊， 唔系但系好好啊，我两个都 可以用到啊， 系啦，可以用到啊。多谢， 好耐冇赢过啦，一有咩感想啊？ 冇啊， 系啊， 系啊，佢输咗都好多个礼拜啦。 近呢几个礼拜佢都输到， 听出街大家唔觉嘅，因为我哋呢次就有啲唔同。 哦， 系啊，喂，咁但系今日多谢你啦，咁我哋转头就影一张相啊，等大家可以见到呢一个好靓嘅星星 rabbit 嘅图套啦，咁啊，今日多谢你 多謝 ，thank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寻日两宗针对警方掟汽油弹案，其中一个疑犯朝早由探员押解离开东区医院，带到鲗鱼涌汽车扣留中心，在涉事的私家车旁边协助调查。警察总部外一部警车和跑马地警署外，寻日先后被投掷汽油弹。警方其后在北角发现一架可疑黑色私家车，车上一个男子逃走到一座大厦之后被捕，警方相信与投掷汽油弹有关。警方又在附近拘捕另外三个人，警方说两个汽油弹的手工粗糙，正调查犯案动机，并强烈谴责暴力行为。立法会财委会主席陈建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今个立法年度已经审批615亿的项目拨款，即将有40多个项目拨款要处理。虽然数量好多，但会尽量加快处理，不排除在7月底加开会议，希望尽量通过更多工程拨款，因为很多工程关乎民生，再堆积下去不利于民生。而明日大屿的前期研究拨款将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拨款讨论。工务小组主席罗伟国表示，担心一次过推出众多工程会不够工人开工，形容业界面临一时做死一时饿死的苦况。在台湾，民进党进行首场总统初选电视辩论，由争取连任的总统蔡英文对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被问及台湾如何处理美中贸易战的时候，赖清德表示，美中贸易战深层次是美国和中国争夺霸权，台湾必须做好最长远准备，改善投资环境，俾台商和资金回流，加快经济转型。蔡英文强调，台湾未来经济重大变数是美中贸易冲突，但台湾在过去3年已经加强经济韧度，包括发展内需市场和能源转型等，引回台资投资。未来要加快经济转型，抢夺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最有利位置，以及加强海外和内需市场。

讲到尾，佢冇信心，佢唔系罪咯。即系你唔可以话，吓、啊、你自己搵啲信心啊嘛。Okay. 我做唔到咁多噶，欲望系无穷无尽噶。我 先俾杯冰水佢。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 时分崔洁彤，周末有情人。On a Saturday night。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三点三十八分啊， 系 报埋天气啊， 天气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系今日个发布嗰幅图咧，我哋晏少少会抌上网嘅，俾啲时间。 因为头先呢一个钟度都多嘢做啊， 系啊，好多嘢搞啊， 冇错，呢半个钟我都相信都几难挨落去，我觉得史无前例咁难挨。 个原因系 我肚而家好搞， 搞肚痛啊！转头可能得翻我一个啫。好啦，咁啊，喺两点半钟之前咧，我哋出咗个广播剧嘅，就系、是、呢个嘅少年波城 与百宝一。 咁啊，今日嗰个发布咧就系、是、呢个嘅逃离条例版。哇，好棘口啊！原来 系 好啦，咁啊，我哋有个 VO 咧，大家都估系呢个桂花田啊、严琼啊， 系 又啊，咁我哋开估咗系 Kitty 嘅， 冇错。 咁由于咧。其实我哋系揾咗严琼录咗个 VO 嘅， 不过即系我哋商量之下， 我决定俾大家听一听究竟严琼嘅 VO 同 Kitty 嗰个版本啊， 系有咩分别咧？ 嗱，我哋重复多一次 Kitty 嗰个先。 好， 嗱，静啲啊。 先生你好，呢度系东莞温泉，需要我为你服务吗？ 嗱，呢个就系 Kitty 嘅 version 啦，好敏感啊，敏感时刻， 冇错啦。我听下有几骚动啊！ 我听下有几骚动啊！ 先生你好啊，呢度系东莞温泉啊，需唔需要我为你服务？ 太出色啦！我哋 可唔可以两个一齐播啊？ 我俾多次大家认多次严琼把声系点先？ 唔好再捞乱啦！ 先生你好啊，呢度系东莞温泉啊，需唔需要我为你服务？ 东莞温泉、啊， 我想试一样嘢，可唔可以两条一齐飞？ 如果又敏感 又骚动会点咧？ 先生你好啊，呢度系 东 莞温 泉 啊，需要我 为 你服 务吗？一念天堂，一念地 狱啊！我形容严琼嗰个声音啊，嗱，我俾多次，真系唔得，真系嚟一次 ，sorry。嗱，你而家 因为同事嘅付出系唔应该浪费， 你幻想嗰个画面，你唔喺温泉嗰度， 你唔系去咗东京温泉，你去咗东莞温泉。 唔系， 系嘛？ 唔喺温泉，你都喺东莞噶啦。 系， 但系你系喺一啲茶餐厅嗰度，有个大妈嚟同你落单，问你 A 餐、B 餐、C 餐，你究竟想食啲咩？好啦，你而家行入间茶餐厅，坐低咗啦。 系 云吞面档，你究竟嗌云吞面啦、啊、牛丸啦、啊、生小辣啊，定系咩呢？ 先生你好啊，呢度系东莞温泉啊，需唔需要我为你服务？ 嗱，你即刻想，你即刻想落单啊？ 边度向下 个山小辣啊？ 系啊， 麦演啊， 用麦演 系啦，有嗰种 feel 喺度。 系啊， 所以咧，我哋都系决定咧，采用 Kitty 嗰个 VO 嘅。 大家明点解？ 唔系，即系严琼嗰出太多啦，佢有佢嘅角色设定嘅。 但系今日佢仲出得多过 Kitty 啊，调翻转。喺呢个位置出咗三次， 系啦 ，Kitty 都系两次， 所以呢两个 VO 咧，我哋系会储低嘅， 系 ，in case 有啲咩情况，我哋可以再攞出嚟用啊， 有啲情景啱用，我哋又攞翻出嚟，揿个掣啊出嚟， 冇错啦，我哋简直一个制作公司咁样啦， 冇错， 越嚟越多嘅同事加入咗，成为我哋嘅艺人，我哋最早有严琼出现啦， 又有子豪啦， 子豪啦，阿玲啦，阿斌啦， 阿 O 啦， 阿欧未用， 阿欧冇咩？ 甩头发嗰个唔敢揾阿 O， 我哋 斋讲佢啫嘛， 斋嘅唔敢揾佢。 阿摩莉啦， 摩莉啦， 所以我哋唔排除 啦， 系啦，迟啲越嚟越多人啊，即系变成一个制作公司啊。咁、 嗯、 但系究竟今日啊呢、這个嘅笨读兵团系推介啲咩呢？我哋即刻听一听啦。 今日讲到背囊呢一样嘢，先唔好讲佢靓唔靓先。第一，你唔好再攻击我个袋啦吓，佢开始喊噶啦。今集笨读兵团要推介你嘅就系同女仔出街应该带咩袋？男仔成日俾啲女仔话唔中意带袋，懒潇洒。其实以前我都系咁嘅，孭住嚿好似龟壳嘅嘢喺背脊，你会发现点衬衫都好似唔靓咁，咁咪显得我唔好睇。咁个女仔点会中意我呢？傻猪嚟嘅，我而家明白啦，我哋将自己睇得太重要啦。其实同女仔出街最紧要唔系自己好睇，而系个女仔要好睇。所以孭一个大啲嘅背囊出街系有着数噶，可以帮我女仔孭住啲重嘢啦，甚或乎佢手上面拎住一袋二袋嗰啲湿星嘢咧，全部塞晒落你个袋度，一嚟。等佢觉得你够 gentleman 啦，二嚟咁佢行起街上嚟嘅时候就唔会陀手楞脚，好似好多嘢咁样。而更重要嘅系减轻佢同你出街嘅负重，先可以延长佢嘅续航力噶嘛。万一佢啲嘢太重，行下行下，好快就嗌攰话走，咁你同个女仔嘅见面时间咪少咯。咁如果你帮佢孭完啲重嘢，佢都好快嗌攰话走咧？咁唔使我讲，你明人哋咩意思啦。所以今集笨读兵团要推介你，就系同女仔出街要孭翻个大袋，帮佢装嘢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今日呢个嘅推介你系有感而发定系点咧？ 有感而发嘅， 系 系啦，啊，我仲想有感而发多样，容许我撑开少少，即系你同阿严琼子咧，真系好啱嘅。你我哋咪 po 咗张相上网嘅，粉红色黑色袋啊嘛， 系 严琼啊，毫无犹豫咁样打咗三个字粉红色，佢真系同你 粉红色严琼， 好愿不可求啊！咁啊，但系其他好多听众咧都系觉得黑色好啲，但系有一个讲得好啱嘅。佢话咧，黑色，咩话啊？佢话咧，黑色嘅袋显得我个人咧好似好稳重咁啊！你明唔明啊？实际啊，又老实啊！但有啲人都系撑你粉红色嘅，不过唔多咯。 系 ，anyway， 我都系纯粹讲下啫。 OK，OK， 开心完啦。 喂，翻翻去，但系呢个有感而发系真嘅，因为我真系曾经试过嗰时咧，早期同女仔出街，我好唔中意咩背囊，因为我觉得咧好。好蠢啊、那个感觉， 嗯、 你通常系翻工啊、翻学嗰啲时候，你先会孭噶嘛。咁你出街做咩仲要孭住咧？ 系， 但系嗰阵时咧，个女仔就系佢本身咧，佢自己都有孭个手袋仔嘅。但系佢咧出街出咗大半日，佢觉得好攰啦。咁佢咧就叫我可唔可以帮佢拎手袋？ 嗯，佢嗰款嘅手袋嗱有几款噶，有啲女孩子真系好普通，一个中性少少嘅。 系。 咁有啲就真係Goodie 啊， 嗰啲唔係中性女仔嗰啲皮嗰啲手袋 啊， 係啦。咁但係呢嗰陣時未拍 Goodie 呢個名幾好 ，Goodie 啦、 啊，睇下淘佬有冇先。 阿媽咪 係啊， 咁啊， 嗰 陣時咧就未同個女仔一齊嘅，咁啊即係未拍拖啦。咁嗰時已經講過，究竟咧男仔出街應唔應該幫女仔拎手，應唔應該開始動冠忘傳。应唔应该帮女仔拎手袋？ 系 嗰阵时讨论呢个问题，我就话我系唔会嘅。咁但系嗰次你同佢出紧街，佢突然之间觉得好攰，你又好想帮佢，显得你自己好有用啊。咁于是乎嗰一刻我就冇啦，我唔帮佢拎啦。咁佢就好唔开心， 系 觉得好重好辛苦。咁啊隔咗一段时间之后， 嗰、那个女仔系同你咩关系啊？ 嗰阵时就朋友噶咋 ？OK， 系啦，但系有心仪嘅，你想追佢嘅 ，OK， 但系又过唔到自己个 分啊！即系佢要求你帮佢拎手袋。 佢知道我唔想拎咯， 嗯， 系啦，佢冇，我冇问佢有冇扣分嘅，但系最终冇实践到呢件事。 唔系啊，唔系佢有冇对你扣分啊， 系 你有冇对佢扣分啊？即系佢主动话叫你帮佢拎手袋，即系有啲男仔系唔得噶嘛，即系我估阿斌呢啲咧，大男人主义咧，佢应该系如果个女嗱、啊，即系自己提出就一回事啊， 系 个女仔主动要求又系另外一回事噶、 哦。 我覺得佢， 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明，我明，係我提出話，邊我幫你拎住啊？ 咁佢一個 gentleman 啦，但係嗰個女仔主動要求你幫我玩住個手袋， 玩住個手袋， 咁好似係有啲尷尬嘅喎。 係有唔同嘅， 係啦， 係啦。咁我對佢有冇扣分？又冇嘅。你知佢真係好重咯，但係當我 sorry， 我幫你唔到我真系唔知点算呢件事，我记住咗嘅。 系， 然后隔咗一段时间，唔系呢一个女仔啦，另一个女仔又系同样出街咁样，佢又系觉得个袋好重。嗰次咁啱咧，我系有孭住一个背囊，而我个背囊里边咧都唔算好多嘢。佢话好重嘅时候，我突然间忽发奇想，我就话：不如你将你个袋摆喺我个背囊里边啦。嗱，你又一身轻，我又唔需要拎住你个袋喺度条条揈。 系， 咁又可以解决咗两个问题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咦系，其实原来你同女仔出街，你个袋稍微大少少，有时唔好话佢手袋啊，你同佢出街买嘢，佢对鞋啊，买啲化妆品，咁样一袋二袋称住咧，你用个袋帮佢装住咧，的确解决到呢个问题。 OK， 所以有感而发啦。 呢个系从一个好嘅叫做观点去出发， 同埋一个经验去出发系。 系啦，但系咧，我有另外一个经验 系点样样咧？ 啊，啱啱提过啦，学 Michael 话斋，我呢啲圆碌碌嘅人吓。啊中意呢啲四四方方嘅袋系咪先？ 系 吓 Michael 啊，记你一世啊 ，Michael Lee，Michael Lee， 你啊， 好啦，咁啊呢啲四四方方嘅袋咧，我唔止四四方方添，仲系啲好大嚿嘅袋系咪啊？ 系， 咁其实咧，小弟嘅另一半咧，即系阿一师嫂咧，系好唔中意我孭呢啲咧，好大嚿嘅袋嘅。 佢有讲过俾你， 即系佢有提过嘅，佢话你摆咩喺入边要孭咁大咧？咁我有话过，咁我可以帮你摆嘢啊，或者剩啊，咁我话唔使啦，咁你手拎咯。而且佢自己出街咧，即系佢有个好处嘅，佢出街基本上唔系点带一啲，即系唔会点用一啲好大嘅袋或者嗰啲好女性嗰啲 goodie 嗰啲银包嘅，即系佢可能真系一个比较 超的式嘅啲嘢， 的式嗰啲斜孭袋仔咁啊出街噶啦。 哦，几好啊！ 系啦，唔系拎太多嘢嘅。咁所以咧，你嗰个情况咧，我就未必适用嘅，反而有另外一个问题咧衍生咗出嚟，系咩事咧？咁佢咧几喜欢去行一啲铺头咧，系一啲比较 人多同 系啦逼劫嘅地方嘅， 系 即系我形容阿一师嫂咧，用一个 terms 嘅 M K 妹 系。 咁佢中意去边度蒲开呢 m K 啦 ，M K 啦。咁你知 M K 好多铺头，嗱唔好话佢嗰啲铺头啦。我行嗰啲即系现时点啊、信和啊，人流多。咁而且啲走廊又相对地可能即系你人多，你又睇落好似比较感觉上先即系比较窄啲啦，系咪先？咁结果咧好多时咧，我孭住个大大嚿嘅背囊咧，你真系会撞到人嘅。好啦，你试过好几次噶啦，有时系我孭住个背囊啦，咁我拧住面同佢倾偈，喂，咁啊一嘢车咗落人哋块面嗰度， 咗一件啦， 系啦， 再拧住面望，你冇事啊嘛， 嗰个直情唔系背囊啊，系黄金圣衣啊，圣斗士嗰个啊，咁你一嘢撞到人哋，好啦，你有时撞到人又系一回事，有时咧你啲铺头比较细，咁你又摆晒啲嘢出嚟，格仔铺你啲 撞冧啲啊， 有试过。撞到人哋啲货物嘅，即系啲货品系有试过撞跌咗嘅，咁亦都系你又系尴尬，即系人哋你又未到撞烂嗰个程度啊，咁个老板又未到要叫你赔钱嘅地步，但佢会黑你面咯，咁所以我反而即系佢，所以佢经历过呢啲事情咧，佢就好讨厌咧。我反而孭呢啲咁大嚿嘅背囊出街 咯，但系你都仲坚持咩？ 咁真系冇计噶，有时 你需要 嗱我孭电脑啦，好似你话斋，我哋要孭电脑翻工啦，咁有时孭对波鞋啦，咁我啲湿星嘢又多啦，即系你谂下咁嘅天气，可能你带支水，你转头又可能即系间中随后数日天气不稳定，间中 又 雷雨，咁你又落雨，咁你又带遮，咁所以真系有机会系会摆咁多嘢个袋， 咁啊即系不。即系仲未解决到噶咯，系啊，佢呢个 咁有时我就焗住可能手腕或者孭喺前面咯。嗱、哦，你孭喺前面，如果你大大嚿嘅袋咧，孭喺前面有好处嘅。你孭后边咧，你嗰个警觉嘅意识咧系冇咁高嘅。 系， 但你孭前面咧，稍微你拧住面嘅时候，你会就住啲人群或者就住啲货品嘅。 你手会揽住佢咁样。 系啦，咁所以系好少少，所以喺呢个位咧，我又觉得系有另外一个嘅麻烦出现咗咯。 哦，咁啊呢、這个。孭呢个咩袋？大家即系可以试下，睇下又睇下你嗰个女仔系一个咩咩袋出街嘅人啦，睇下会唔会好似一丝数嗰啲咩细袋嘅，咁你又唔使烦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虽然咧后援会一直以嚟咧都系一个开心嘅节目，但系今日咧就忽然有一种嘅忧愁喺入面嘅，可能系睇到呢个嘅地方发生咗好多光怪陆离嘅事情。作为一个渺小嘅普通市民，好多事情你睇到，你都会有一种嘅无力感，有一种嘅悲从中来，有一种嘅敢怒不敢言。一啲比较敏感少少嘅话题呢，我就唔方便亦都唔容许我喺度分享自己嘅意见啦。但係另外一个令我喺呢个星期呢有感而发嘅社会议题，就係、是、每一日经过乐富嘅房委会嘅办事处，都会见到一个个人一个个嘅家庭入去交表。或者对于他们来讲，一个简单的蜗居已经是要花尽人生运气的一个活动来的了。有亲戚在今个星期不断地鼓励我，就说哎，你咪当几嚿水买一个希望咯。听到这个的说话，我已经开始分不到究竟我买的是希望还是奢望呢？可能今日的话题或者语气会稍微沉重一点，但是都只是想表达一样嘢啫。可能有些事情在这一刻是非常之理所当然，非常之基本，但是有一日它可能会变成你人生当中的希望，甚至再变成你的奢望。今天揀来的这一首歌又是用回这一隻字，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歌词。 喂，今日我想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多不少都同你有点关系。在26年前1989年，我出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城市的一间医院，在这里出世成长读书学写字 ABCDE123 笑，终于都毕业出来社会做事，正所谓生于斯长于斯，是没错，我是好喜欢这个城市。我小小的老豆就说我知要记住读唔读到书唔系紧要，只紧要做人有大志有斗志够坚持，行行都出状元，喺边度跌倒咪由边度再开始。所以我屋企挂住好多真言同大志，其中有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就系、是、咁我拎住呢个心呢只宗旨去做人。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路，但是逐步逐步看到这里越来越离谱，越看越恐怖，越想越不对路。楼市升升升升有人高兴，但是我们的升头市民就鬼火咁兴。你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都没有，如果想要成功之道，或者可以问下父母。这里太多大道理，硬道理讲到尾未必是真理，但是讲到你失去理智冇晒自己，自己呃自己咪一味去跟人美，然后再去话人哋香港地冇晒香港味。穷几多青春供一个斗，还是穷一生都跟规则搏斗？到某日庆幸换得到石头，回头又过了几多个秋，难得青春该好好去演奏，穷得起的都捉紧了时候。挥霍自由，眉头白了再逐一细语，像一出电影琐碎片段，离场后通通也没有，只有记忆带走。 你都谂住抽噶嘛？ 抽系啊，个我爸阿妈又叫我抽啊，你知啊，今时今日 我抽咗五年啦。 都未抽到个机会， 五年仲要每年有两次噶嘛，即系有一次系居屋，一次系白居易啦，即 系 加埋10次啦， 系 10次都抽唔到， 即你有佢有啲系十个 number 噶嘛？ 系 我一个 number 都唔中。即虽然啲人话第一个 number 先拣到楼，诶的神都系，咦你又系？ 你又系？ 我想话好明白啊，因为咧喺我身边咧坐底，即系我啲年龄咁上下咧，个个都抽咗唔知几多次噶啦，好多都我冇试过中过。佢哋话系咪马嚟噶？系咪做出嚟噶？ 我阿嫲好坚持，佢一次抽中咗。 系咩？ 系 啊，我阿嫲即系而家住紧嗰度系以前八十年代第一佢第一次抽就抽中咗啦。 哦，嗰时系咪唔多人抽？ 所以佢成日同我，佢都多嘅，都多嘅，不嬲都多嘅。但佢就话：，诶，学我拜多啲神就得噶啦。 你运唔好啊！ 我要揾地方自居， 你 要拜神，一个基本。 唉，好啦，呢啲伤心嘢吓，有机会再讲啦。留翻我迟啲做广东广西或者正咩城市论坛， 系 先至再 自由风自由风嘅时候。 自由风啊！好，下个礼拜嘅嘉宾系边位咧？我哋即刻开股啊！ 诶 ，Bella， 你觉得咩情况之下你会谂起阿一呢？ 见到银行嘅时候谂起阿一，因为我同佢都系会帮另一半找卡数嘅人。 Hello， 我系 Bella 林咏彤，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要补一句嘅，我系帮佢交住先啫， 系 佢后屘又俾翻我嘅。 但系 Bella 系真系帮佢交完之后，好似系收唔翻条数，即系佢系坏账啊！ 佢算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我哋做咗百几集嘅嘉宾啦。佢系其中一个咧最好恰嘅女孩子嚟嘅。 我脑里边都系谂起两个字啊，好恰，系佢真系好得意嘅。 好，我哋即刻落下一位嘉宾啦。哎，阿波成嗰个啊 ，Bella， 你觉得咩情况之下你会谂起波成呢？ 我见到青瓜就会想起波成，因为他是第一个送青瓜给我的男仔。多谢。 Hello， 我是 Bella 林咏彤，想知道我拣 好啦。究竟点解波成会送这个的青瓜呢？ 是不是想我讲啊？ 下个礼拜就会知道 啦。 但我哋今天有两位嘉宾，分别是寻常事的思培和寻常事的茉莉。我哋有句对白要你演绎一次的。 唔系，我觉得你哋好有诚意。 你 冇时间啦，冇时间。 茉莉，你演绎一句对白。先生你好，呢度系东莞温泉，需要我为你服务吗？啊，莫莉先。 先生你好，呢度系东莞 温泉， 要唔要服务啊？ 好，师培啊， 快啲啊，快啲啊！ 先生你好啊，呢度系东莞温泉，要唔要服务啊？ 外省嘅呢个， 嗱，你咪录低咗。 师培好正经佢把声，所以我觉得我哋今次。即嚴瓊同 Kitty 之後可以再揾茉莉同思培再試下， 再加入我哋嘅陣容啊！ 思培係隻 OL 嗰款嚟嘅。